第十九集，无可救药。死亡之翼低沉的声音如同隆隆的滚雷，他垂下头，几乎贴到了地面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血魔发现自己僵在原地，但随后他强迫自己的身体服从命令。他颤抖着从巨龙的脖子和覆盖着鳞片的肩膀的交界处爬了上去。幸运的是，那些不自然的金属护甲为他提供了方便的抓手，其他人纷纷效仿。很快，血魔小队的所有人都骑到了龙背上。死亡之翼毫无征兆地用力一蹬，翅膀向下挥扫，单靠肌肉的力量将自己的身体推向空中。地面越来越远了，血魔紧紧地抓住黑龙，死亡之翼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翅膀，他们冲上了高空。在气流的托举下，巨龙就像一片飘荡的树叶般轻盈。萨贝里安率领的小队与他们分开，直直向前飞去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死亡之翼的身体向右倾斜，翅膀低得几乎刮到了地面，转向了奥特兰克的方向。奥特兰克的国王艾登·佩瑞诺德，这位被软禁在自己宫殿内的囚犯从睡眠中惊醒过来。他一直在做梦，醒来时还能回想起一些模糊的片段，像爬行类似的动物在他的头顶上方若隐若现，而且似乎还在笑。他苦苦地思索着，也许这是他命运的隐喻。他揉了揉脸，赶走了梦魇，但是再也睡不着了。佩瑞诺德咕哝着从床上爬起来，也许喝点酒会好一些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暗红色的液体，和血一样颜色的液体。他一边沉思着，一边慢慢地啜饮着，想起了那个让他落到这般田地的选择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做出这个选择很简单，很明智，很正确。兽人们会摧毁他们前进路上的一切，所以为了拯救他的子民，他与兽人进行了谈判。想起与奥格瑞姆毁灭之锤的那场会谈，他端详着酒杯，皱起了眉头。按理说他应该有个好结果，但是不知何故，事情并未如愿进行。他所谓的背叛被发现了，兽人们并没有做到他们看起来很擅长的事情，没有毁灭一切。这些愚蠢的绿色大笨蛋。突然，他的卧室门被撞开了，几个巨大的身影冲了进来。佩瑞诺德被响声吓了一跳，红酒泼洒在他的睡袍上，到处都是。他刚刚想到的那些绿色大笨蛋居然闯入了他的私人房间。那一瞬间他目瞪口呆，以为自己仍然沉浸在遐想中。兽人在他的宫殿里做什么？当这些兽人把他抓住推到门口的时候，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思议。佩瑞诺德稍稍恢复了些神智，挣扎扭动着企图脱身。其中一个兽人像扛起一麻袋谷子一样把佩瑞诺德扛到肩膀上。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过宫殿，经过佩瑞诺德卫兵的尸体，走出前门，然后将佩瑞诺德放了下来。 不不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别杀我，我。 佩瑞诺德的喊声被憋回了喉咙，他看到一个像宫殿一样庞大的巨型生物出现在他的头顶上方。大面积的黑色鳞甲，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和格致的翅膀，与他的身体一样大的长长的脑袋转来转去打量着他，红色的眼睛闪闪发光。 佩瑞诺德国王。 这干巴巴的声音似乎不是从巨龙那张长满长牙的嘴里发出来的。佩瑞诺德吃了一惊，意识到这个场景里 并不是只有这个生物，有人跨坐在他的脖子上，靠着他的肩膀。佩瑞诺德注意到骑手那发光的眼睛，连帽斗篷和被诡异的包裹着的四肢。他纠正了自己，或者不是人，是某种东西。第二次战争期间，他不是听说过这样的生物吗？那会儿他们是部落方的代理人，现在是 佩瑞诺德国王。 是吗？这找我？真的？ 在战争期间，你与部落达成了协议。 是吗？是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我干的，是我干的。和毁灭之锤本人，我是盟友，站在你们这边的。 麦迪文之书在哪里？把它给我。 什么？那本书？为什么？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看来不给你尝点苦头，你是不会交出魔法书的。 血魔的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做了个手势。突然间，佩瑞诺德感到浑身疼痛，整个身体都开始抽搐起来。佩瑞诺德试图说话，但是做不到，他只能趴在地上，用手和膝盖撑着身体，随后痛苦消失了。他颤抖着缓缓站了起来，看着面前这两个强大的生物，巨龙灼热的目光刺入了他的灵魂深处。不知何故，这种凝视似乎不像刚才那么令人不安了。疼痛让佩瑞诺德的头脑清醒了过来，注意力集中了。如果他能够利用他的聪明才智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我有这本书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我把它从暴风城偷走了。我知道它在哪儿，我想我可能需要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。就因为我在上次战争中帮助过你们，联盟夺走了我的王座和我的国家，我会给你这本书，但是请求你帮我个忙吧。 说来听听。 联盟的军队驻扎在我的王国，监视并控制着我，把他们干掉，这本书就是你的了。 干掉这些士兵很容易，把书准备好。 血魔对死亡之翼耳语了几句，巨大的黑龙冲天跃起，拍打着翅膀飞向了高处。惊魂未定的佩瑞诺德周围发出一阵沙沙声，几个更加黑暗的身影跟着飞上了天空。佩瑞诺德注视着黑龙飞出他的视线，开始大笑起来。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拿一本破旧的魔法书，他自己用不了的魔法书，就能换来他的自由和王国的独立？他大笑不止，这尖利的笑声中充满了狂躁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佩瑞诺德的长子奥里登看在眼里。直到黑龙离开，他才走了出来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们是一条龙和一个死亡骑士。你对他们讲了什么？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离开的？该死的父亲，我花了2年的时间试图洗白你给这个家族姓氏带来的污名，2年！你这个愚蠢自私的混蛋，你把一切都搞砸了！ 狂笑得根本停不下来的佩瑞诺德激起了奥里登的怒火。奥里登冲了过来，狠狠的一拳击中了佩瑞诺德的下颌，把这个老男人打得四仰八叉翻倒在地。奥里登怒视着他的父亲，泪流满面。佩瑞诺德摇了摇头，站了起来，但是动作做到一半 忽然僵住了，一阵新传来的声音盖过了他儿子的指责。那是什么？听起来就像是投石车发射出的石弹飞越长空的呼啸声，以及突然释放石弹后回弹的撞击发出的顿响。他又听到了一次，接着又是一次。他意识到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另一端的高地上空，靠近联盟的营地。他明白了这声音代表着什么，又开始大笑起来。黑龙们已经开始了攻击。奥利登盯着他，又转向声音的方向，再次转回头来看着他，恍然大悟和恐惧的神情缓缓掠过他的脸庞。 父亲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 佩瑞诺德无法回答，他跌坐在地上，瘫成一团，浑身颤抖着，时而大笑，时而啜泣，倾听着远处传来的死亡与毁灭的声音。这是他这一生中从未听到过的美妙的声音。